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嘅题目咧就系科目能堪值几钱啊？咁啊，听到一个科目能堪值几钱咧，就知道咧应该系同钱啦、官啦、仕途啦有啲关系嘅。咁咧今讲呢个题目之前咧，要请介绍个嘉宾先啊。除咗有啊小木啦、嘉齐啦、婉娴啦、我啦一齐同大家做主持之外咧，另外咧仲请咗咧有关呢个卖官鬻爵课题嘅专家，唔系专做卖官鬻爵啊，系研究呢个课题嘅专家。 专卖官系嘛？ 如果系咧，咁仲好。 系啦， 因为佢就再研究咧，专家，你介绍我先，介绍先，张乐祥博士，张教授，你好啊，咁啊就， hello， 咁啊就我哋一阵间就慢慢咧就请佢讲有关呢个里边好多学术嘅课题嘅，咁先咧就介绍个题目先，嘉祥，呢个题目有啲巧口啊，点嚟嘅？ 好开心嘅，咁我哋今日请阿乐祥，乐祥啦，咁样咧，嗱，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其实个作者咧郑用石咧就系清朝咧台湾嘅诗人。咁即係啱啱清朝管治台灣冇幾耐呢，即係佢係成為進士啊，咁所以即係喺即係整個中國嘅科甲歷史啊，咁同埋即係對台灣嘅歷史呢，都係一個有啲地位嘅人物啦。咁佢首詩第一句呢就係莫誇面壁已多年，喺首詩叫面壁啊，咁望住埲牆做咩，唔係達摩祖師咁樣去練功啊，咁而係呢佢係讀書寒窗苦讀啊，咁佢對住埲牆啦，唔係對住個窗啦。咁面壁已多年就係、是、啊，你讀咗好多年書。其實中國讀書人傳統嘅世界裏面就係希望透過科舉考試能夠成功晉身仕途，成為人上人啦，做官。咁但係咧，佢第二句咧就同我哋講出咧，科舉考試唔係咁簡單，背後仍然仲有第二步嘅，就係、是、啊，即係科目能堪值幾錢啊。咁考完試，咁仲要做啲咩咧？原來好多嘢要關於錢嘅。咁即係要透過一啲金錢嘅運作咧，先可能咧讓佢可以達到嘅目標嘅。咁所以佢考到個功名咧，唔係代表一切啊。咁而背後咧，仲要有即係一大堆金錢上面嘅運作。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咧所講嘅重點，就係同賣官鬻爵有關。 一聽到呢個題目，我當時就同嘉齊講話，即係我哋啲讀書人嘅心聲啊！一讀書就得，唉。我哋讀咁多為咩咧？係嘛？ 為咩？書中自有黃金，書中自有顏如玉啊嘛！ 巨物為屋貴物， 即係為男人都係為錢同為女人㗎啦，係嘛？不過頭先聽首詩咁樣㗎，鄭生似乎讀書嘅方法有少少失招喎，係咪？因為讀書應該面書就唔係面壁啊嘛，唔怪之可能真係寒窗苦讀好多年， 即係諗多個題。 係啦，即係可能好似蒲松齡之流咁樣係嘛？即係考九次都不第，咁唯有就翻去寫本《聊齋》出嚟。《聊齋志異》，咁跟住就後來就可以名留青史。 冇錯。 咁但係喺傳統中國裏面都係即係四文之首就係史啊嘛。咁你要做到四文之首，你一定要去考個科舉噶嘛。咁但係原來錢都搞得掂 嘅 喎。 係啊，翻返嚟先。咁我哋上季其實都講過一次有關科舉嘅題目喺上一季，咁即係都講有關科舉考試啊、出貓啊種種嘅課題啦。咁但係咧翻到去個題目咧，原來咧搞咁多嘢咧，都仲叫做一條。即係正途啊！我都係經過嗰個考試嘅制度，嘗試去做官。但係賣官咧，好似係我哋會覺得係另外一回事嚟㗎，係嘛？我哋官可以買翻嚟㗎 嚇，貓都唔使出嚟而家，有錢就得啦， 齋賣就得㗎， 齋賣就得㗎啦。係啊，咁我其實講呢樣之前，要講清楚就係我做嘅主要係明清時代嘅官吏啦，所謂嘅官吏，咁係佢哋當時賣官嘅名稱啦。咁喺清代你係真係齋賣就得嘅，明代就冇咁簡單，明代啲記載比較冇咁全啦嚇。咁但係似乎明代咧，你就要需要有啲功名，你先至可以再去賣嘅。 但係你要學生嘅資格，官學生嘅資格， 係啦係啦，所以變咗明代就比較複雜少少。但係清代就真係白衣冇考過試，從來成世人未入過去嘅，未入過考場嘅，你出啲錢就搞掂㗎啦。做同埋買嘅官，喺清中葉之後，仲可以大過譬如當地嘅資源啊咁樣。咁呢個當然我哋應該可以繼續講。 好啊，好啊。嗱，我都問我哋再問一下啲問題先。喺先講唔同朝代嘅即係裏邊仔細嘅問題，所以我先要問簡單問一個問題：點解一個國家會容許即係賣官咁嘅情況係發生嘅？嗱，因為我哋背後牽涉嗰個問題好簡單，就係邊一個係應該可以有資格去管治個國家，同埋協助去管治個國家。咁認為我哋一直認為，或者我哋常識地認為啦，會有少少 quality 嘅。嗱，咁個 quality 應該係同嗰個人有關，就唔係同佢身上有幾多身家有關。因為 有錢係咪一個 quality 嘅表現啊？ 但係嗰啲錢可能 問得好，問得好係 咪？係咪先？ 就係啦。所以我就想知道，即係其實係點解會俾佢有咁嘅情況發生？ 咪但係大家問翻個問題啊！我哋即係以前讀中國歷史，即係由頭到尾嗰個技術咧，即係都係話到科舉制度係公平， 咁所以咧，凡係如果係有唔公平出現咧，其實就係朝代腐敗啊、衰落啊，或者係動亂出現嘅一個一啲現象嚟。 係啊，係粥粉麵飯之外嘅第五大發明。 係啊，方舉嘛，咁啊幾偉大啊！咁但係嗱，絕對公平。咁但係考試可能係公平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考完試之後，仲要做多好多嘢噶嘛。咁啊，你先可以達到嗰、那個。即係做人上人、做官呢個咁嘅角色，咁所以即係我哋可能從來就有個諗法啊，就係、是、一旦嚇、涉及金錢咧，就好似唔係一件好事咁。但係即係大家頭先卓然嘅問題咧，我覺得開得好好嘅，就係、是、有咩人嚟管治啊嘛。咁有班人已經好有資產嘅，咁啊或者又喺社會上面好有影響力㗎啦。咁如由佢哋嚟到，佢原本唔係做官，可能都喺社會上面係領袖，由佢哋可能做多一啲嘢。會唔會係絕對一件壞事嚟？係咪？即係我哋要去問嘅問題就係唔好嗰個是非黑白咁樣一刀切啊！即係去諗深一層，就係由社會領袖嚟去管治翻個社會，由經濟領袖嚟到亦去管治埋政治嘅領域，係咪絕對一件壞事嚟？ 即係我哋憧憬緊係可能喺呢一個漢代嘅時候，好似東漢換寧之世、換帝嗰啲，係真係已經係開始可以賣㗎啦嘛。三公九卿都買得㗎嘛，係嘛？咁有可能我哋期待嘅就係嗰陣時咪有科舉啦，察舉孝廉啦，可能有個孝廉嘅子弟啦，又好有錢啦，又靚仔啦，咁樣佢 quality 好好啦，跟住又買咗個呢一個御史大夫嚟做咁樣， 有錢自然都有你有錢就自然廉潔嘅，唐代都係嘅，你要睇你氏族，即係睇你屋企嘅背景㗎嘛，有身份先可以做到官，係 啦， 同埋你當時面試嘅話，要淨睇下你個樣靚唔靚仔，同你一樣， 係唐代，唐代就要睇樣係嘛， 要睇樣㗎嘛，呢啲嘢我覺得即係其實中國歷代嚟講，真正你話公平競爭去考呢樣嘢，應該從來未發生過， 未存在過係嘛？真係， 你就算明清時代，你考試考完試，咁你都要面見皇上。 嗯。 皇上見到你覺得你個樣覺得你樣衰。我哋因為依家見到啲清代嘅檔案入面有履歷檔，咁履歷檔入面咧有啲朝代咧，雍正帝咁樣啦，好勤力嘅。咁啊喺人嘅檔中間咧，會寫啲評語。有時就話呢個人眉清目秀嚇，幾好，掂嘅。呢、這個人鼠眉鼠眼唔得嘅，即係佢自然會咁評嘅。咁、變咗你睇得出，即係其實皇帝見人嗰陣時候，當然佢嘅舉止啊、談吐啊呢啲嘢會有影響啦，對佢嘅即係面試嗰陣時嘅一個表現。但係個樣子本身其實都係一個因素嚟。咁呢啲嘢你 新元書判啊嘛， 對生肖嘅時候有生肖相沖都出問題，同皇帝生肖嗰班嘛，知唔知皇帝即屬豬啊，唔食豬啊？即係總之各種各樣呢啲其實未必關。即係所謂嘅學問有關事，都可能係做官嘅一啲附加標準。咁其實由宋朝開始都有啦，即係你考完個試科舉之後，試之後就要入去考一個即係同就職有關嘅事，你先至正式有一個做官嘅資格。咁就算你科舉考得好叻都好啦，你只係科舉成績好好啫。呢啲亦都代表住即係有唔同嘅部門、唔同嘅關卡係擋住去要唔同嘅 quality 嘅人去入去工作。 我諗好多人其實同埋好多時會唔記得咗嘅就係、是。科舉就算成功咗，你就算考得進士，都只不過係一個官運嘅開始，係咪？起始步嚟嘅，呢個係學位嚟嘅啫嘛。 考咗個牌， 係考咗個牌，係有個資格。咁其實同你真係做官做唔到一掂係其實差好遠嘅。 咁似我哋而家讀完 PhD 之後，即係攞咗個牌咁，然後你望到個前路就係、是、啊。不過而家我哋又有冇呢個你的樣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呢一樣嘢？ 有㗎，你啲 teaching evaluation 嗰啲教師評語尤其是女性嘅教師，依家我哋美國加拿大嗰邊佢哋有做研究女性嚟講，好多時啲學生就會評語話：，呢個老師著衫唔靚，呢個老師嚇唔化妝，即係女性嘅教師好多時會出現呢啲咁嘅評語，男性就比較少。咁性別歧視一個， 但係都同樣有關， 但係同樣有關咁都係，所以呢啲嘢都其實依家仲存在。 唔怪之我 TE 真係麻麻地， 我都唔明白。 咁即係買官穩陣啲喎，係嘛？ 如果可以買，係咯，買份工嚟做， 係咯。咁但其實歷朝歷代點解要拎啲官嚟買咧？ 係咯， 即係個原因係乜嘢咧？就係、是、大致上。 最簡單嘅原因，最直接嘅原因係揾錢啦。 即係真係需要錢。 因為你尤其是因為我再早啲嘅朝代，我唔係好敢講，因為始終我主要做明清，由晚明至清朝嘅呢個官立。喺嗰陣時，好多時出現嘅問題就係因為你嘅。成個稅收嘅制度係死嘅，一年賦税就係咁多，咁你即係話你一年可以使嘅錢就得咁多，咁但係當你有 軍事啊、水利啊、災難啊、其他啲咁嘅情況，咁你要突然之間要使好多錢，你去邊度揾咧？冇得借噶嘛。你唔同歐洲國家，歐洲國家譬如你中世紀開始已經開始有話借錢呢個制度， 猶太商人， 猶太商人啦，或者後來啲意大利嗰啲 banker 啦，咁去向佢哋借錢。咁但係中國冇呢個制度，咁變咗你冇 deficit spending， 冇呢個赤字支出呢個制度嘅話，咁你去邊度揾呢啲錢咧？要好快咁樣，短時間一兩年之內，咁你變咗你賣官係一個籌錢嘅好嘅方法咯， 所以捐納呢個名其實某程度上好反映到呢個事實啦，係嘛？即係用捐同埋納呢一個咁嘅字眼去概括成件事，唔會咁核突咁樣好現實咁出嚟。我即係攞個官出嚟賣， 係啦係啦係啦，咁美化咗佢， 美化咗佢咯，係咯。 亦都所以亦都令到有啲人，甚至有啲學者，我哋識得嘅一啲學者啦嚇，佢哋對捐納唔係咁熟悉咧，就覺得係，呢個其實。他哋買完之後是真的有得做的定係 掛個名 掛個名戴頂帽咁就算啦。咁呢個其實當中有好多轉變嘅明星當中。 咁似今日佢呢個眾籌啊，是不是有少少 眾 籌？有少少 眾籌咁樣嘅觀念。 有少少嘅，譬如明代末年喺嘉靖年間冇記錯嘅話，紫禁城三個大殿都著咗火，好似係行雷閃電 咁啊 劈中咗。咁啊，三個殿都燒曬，跟住佢哋過咗兩年之後，就起開咗一個叫所謂嘅獻納事禮，就北京建殿堂修都城獻納事禮，咁就係賣官嘅一個制度，咁就係佢哋即係嚟籌錢嘅一個方法。如果唔係嘅話，點做？ 咪啲眾籌嘅方法其實就即係我諗係歷代都有啦。咁即係我用捐呢個字眼好好啊，自願嘅， 自願性 係啊，同埋係啊，同埋你係為咗。一樣好好嘅嘢嚟到去付出金錢嘅，咁呢樣嘢就即係成件事好似美化曬咁樣。不過我哋即係講開賣官呢、這個或者捐納呢個問題咧，可能牽涉到就係、是、會唔會要收回成本嘅，可能就會有啲腐敗嗰啲可能。 係啊，我哋即係諗翻即係今時今日啊，如果一啲社會賢特啊，即係就算係如果有貢獻啊，有各種各樣嘅榮耀嘅話咧，可能好多間大學咧都會爭住咧派個啊咩榮譽博士啊、榮譽教授坐翻去講兩堂，最尾咧收下錢。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到啦，即係而家我哋社會裏面有好多大學都會頒授呢個榮譽博士同榮譽教授嘅頭銜，啊，俾好多商界賢達啦、社會實業家咁。咁我哋一般社會會認為咧，呢件事係真正係有榮耀嘅。因為簡單講就係，如果有一個覺得大家唔覺得唔合資格嘅人，都會覺得啊，佢都唔合資格，唔夠榮耀。咁其實背後講就係話，其實大家都覺得誒嗰、那個係一個榮譽形式嘅東西，係受社會認受。咁背後其實有一個諗法好簡單，就係香港社會尤其啦，或者今日嘅歐美社會都係，即係佢哋大家會認為商人階層咧係社會一個重要力量貢獻者，佢唔會係被歧視啊、被抑制嘅。咁但係咧，我哋傳統中國社會啦，實質上層面商人無孔不入啦，但係喺官方嘅立場裏邊咧，都會認為商人層面咧都係排埋一邊啦，係嘛？即係都係士大夫啊，或者耕田嘅人咧，或者做士兵都好啦，都係比商人咧係更加高嘅地位。咁所以背後其實就有一個我認為有一個好大嘅動機，即係你問我就話，如果商人揾咗好多錢之後，咁佢想社會認受佢，佢都想威啊，或者想即係光宗耀祖啊，或者即係有一個被大家尊重嘅一個感覺，咁佢可以點做呢？咁可能賣官會唔會一個好方法嚟嘅咧？其實， 其實清代嘅捐納咧，我講翻清代，因為比較熟悉啲，同埋資料比較豐富啲。清代嘅捐納有兩種，一種就係叫做頂戴，頂戴就係、是、即係。冇啦，同埋你著嘅衫咧，即係官服啦嚇。咁你買頂戴咧，就冇得做官嘅。只不過係可以戴頂帽，著件衫。 喺屋企又到黑喺度望。 係啦，唔係同埋你間屋嘅規格係可以起到嗰個官嘅 官底 嗰個樣。結婚。喪禮可以用佢哋嘅儀仗，咁呢啲嘢其實對好多人嚟講係值啲錢。 我講句零零後明嘅先，即係貨金買裝備。 買呢個唔抵玩啦， 所以其實佢買翻嚟都係榮耀形式， 係啊，榮耀形式嘅。咁呢個咧平好多嘅，個價錢嚟講啊，即係你要出嘅錢係平好多嘅，你要出多貴好多錢先至可以買所謂嘅實官翻嚟做。咁實官咧就係除咗嗰啲即係榮耀頂戴之外咧，仲可以就真係去排隊做官嘅。咁呢個就係比較有實質性嘅一種影響啦嚇。咁所以價錢亦都高好多啊。要買翻嚟嘅話，睇你咩時代啦，至少係六七倍或者甚至十倍以上嘅個價錢。Okay, 即係簡單講，即係我可以買一個鄉鎮嘅個地方嘅阿頭買翻嚟做。 唔係，冇得揀嘅地方。因為嗱，一嚟有回避制度啦，咁即係話你喺自己呢度 就唔得啦， 就唔得啦， 唔做得港。 本省人唔可以做本省官， 買翻個香港行政長官嚟做嘅咗有 嚟啊！係啊，好啊，但係冇得咁揀嘅。你買翻 冇得買 嘅 係嘛？ 譬如你買資源咧，你就開始排隊。咁排隊就同其他人一起排嘅，進士啊、舉人啊、其他升遷嘅官啊一起咁排。咁排到你個名去到你自己個 list 最頂嗰度咧。咁就有得派啦。咁政府就會有唔同時間有唔同嘅比例啦，譬如十個資源嘅空缺，有三個俾進士，有三個俾捐納，有一個俾舉人，跟住有三個俾其他升遷上嚟或者其他地方轉職嘅人。咁樣，咁佢每十個就會再轉一轉。咁你咪排嗰三個囉，排到你有位置囉。 我哋知排隊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立場，就係、是、話排隊呢 全 就係、是。排隊咁，排隊嘅意思就即係話，無論你係乜人都好，你只要排到條隊咧，就總會輪到你嘅，有機會嘅。 理論上係嘅。 咁即係話咧，如果我有錢嘅話咧，即係我可能唔識字，我可以 係咯，得唔得咧？ 我可以有好多問題， 識拎但係好有錢， 做實官 都可以做實官。 問得好好。問題係你如果真係目不識丁，或者你唔好話你啦，你個仔目不識丁， 係啊，但係好有錢俾佢。 你好有錢，咁你幫你個仔埋官。你做乜嘢會使啲咁嘅錢？佢做完個官，買完個官，上咗又唔夠三個月就俾人彈劾，因為佢話：喂，呢個人都唔識字嘅，跟住即刻俾人炒咗魷魚。咁你咪使曬啲錢咯，嘥曬咯， 白 使。所以係唔會做呢樣。 所以樂長卿嘅講法咧就係話，買得官嘅人咧，一定係做好準備，有備而來。 你如果唔係你嘥曬嘅啲錢。 但我有個問題，你頭先講過話，其實商人多數會買虛銜。 虛銜 咁如果作買實官嗰啲，咁係咩人？ 咩人買？ 佢哋邊有咁多錢去買？ 我初初做研究嗰陣時候都以為商人會係主力，因為即係或者係啲 正常你應該係佢哋啦， 係啦，或者係啲考試唔掂嘅人， 係啊係啊。 但係我睇翻，尤其是揾到啲資料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唔係咁樣一回事。其實有好多商人買嘅都係虛銜，你或者我哋頭先之前 show 之前講過，東華三院香港東華三院一創辦嗰時候有張相咁，佢哋個 board 咁成幾廿個人咁坐咗喺東華三院度咁開會，個個都著官服嘅，嗰啲人個個買嘅都係虛銜，因為全部都是商人嚟嘅，而佢哋喺香港亦都唔會喺大陸做實官，但係佢哋個個都著住中國嘅清代嘅官服， 買都 OK， 而家買總理啫嘛，即係大家咪捐下錢咪做總理。 係啊，咁變咗佢哋買翻嚟都係一種榮耀。咁而真係去買官，真係去買實官嘅人咧，據我嘅研究，即係至少我見到嘅史料當中嚟講，大部分係士大夫子弟，即係已經屋企有人做官嘅。其實你諗翻下，都 make sense 嘅。嗱，用翻頭先個例子咁啦。如果你幫你個仔買官，你自己係商人嘅，你對官場又唔係好熟悉嘅，你幫你個仔買個實官翻嚟，咁你又唔識人，佢又要由中下層做起。做咩唔繼承自己屋企生意咧？係咪先？ 為乜咧？ 係咯，為乜咧？但係如果你已經係個大官。你又識得官場咁多人，個個都係你啲 friend 或者你同事，即係除咗啲敵人之外啦，咁變咗你個仔啊，如果佢將來去咗邊度做個乜鬼官，你可以寫封信俾佢個阿頭，喂， 好耐冇見喎、我個仔依家喺你手下做嘢喎，你幫我照住佢啊喂！即係你變咗對呢啲人嚟講，買官翻嚟嘅實質嘅回報、實質嘅好處應該會高好多。咁其實所以你咁諗法嘅話，買官都合理嘅。仲有一樣就係、考試科舉本身係大家都知㗎啦。就算你好叻，你好有才华，都未必考到，或者可以十次八次先至考到、你由三岁考到十几岁或者三十几岁都考唔中、平均清代进士嘅年龄，中进士嗰阵时系三十五岁左右，咁你已经失咗三十几年啦。喺一个官场入面，而个官场嘅晋升嘅其中一个需求要求系你要做過之前的官，同埋要有時間性的一樣嘢，咁變咗你喺官場越耐，你晉升的機會就越高。咁你如果可以早啲幫你個仔買官，或者幫你個孫買官，早啲入去多啲年資，咁呢樣都係一樣嘢。 即係贏咗起跑線。 係啊，贏咗起跑線㗎。 清朝三年佢有一次嘅 review 啦，嗰個即係 大考 啦。咁你起碼可能要三次大考。 三四次啊。 係啊，先可以再升高一層喎。 先至有機會升添。 係啊，如果唔係嘅話，你諗下十幾年㗎啦。 係啊，再加咗問啲好現實嘅問題。我最高可以買到第幾 咩？係買到咩官咧？譬如清代 一次過一炮 過代可以買到咩？ 清代白衣。冇身份嘅人喺康熙年中1670几年到啦，最多係買到資源。咁資源其實都唔大唔細㗎啦，因為你進士出身第一級嘅官，如果你派咗去地方嘅話，如果你唔係留喺京師嘅話，你都係做資源。 都係做資源， 七品。 而好多進士係升唔上去嘅，資源就成世㗎啦。咁變咗你如果白衣可以買資源，其實都 幾低喎，幾數喎。 咁如果你再等多100年，去到乾隆中年1177几年咁樣啦，當時有個叫川運士例，嗰陣時你就可以直接買到去道員。道台就好大 嘅，好大啦， 道台就四品，或者做知府， 系咯， 知府以上， 知府以上系啊， 一个省得翻三四个、五六个最多吓，咁变咗你其实做到道台已经好大噶啦，你可以直接由武官，由冇身份去到道台，当然要使好多钱。但是你的官位是一个新的进士上面四五级咁滞。咁呢度你如果真係肯花呢啲钱嘅话，你係悭几十年嘅。 清朝官员嘅俸禄呢大概係几多呢？你做一个清朝嘅官，我当我要为我仔准备啦。咁我要用好多我諗唔见得光嘅方法去筹集呢一嚿幫佢賣官嘅資金， 係啊？點樣即係個回報？ 就係頭先阿嘉齊第一節講嘅，就係個回報，即係我點樣收翻咧？係 啦，即係清朝咧一品大員咧，如果係按照嗰個官俸嘅制度咧， 百幾兩 添啊！ 係咯， 可能後屘會加薪，最低嗰啲30几两啊，啲九品嗰啲，即係你30几两，你一世 儲唔到喎，我而家咁買唔到樓啫嘛。 你買個道員嘅話，要2-3万两，冇記錯。咁佢雖然個即係正式嘅俸禄好低，但係清朝有所謂嘅養廉銀啦，呢個雍正帝嘅一個創造嘅一樣 嘅， 係啊，咁養廉銀一個普通嘅官資源咁樣都有幾千銀嘅一年，咁但係幾千銀當中咧有好多衙門嘅開支都係養廉要支出嘅，所以其實都唔係自己落曬袋，但係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收入嘅來源，咁呢啲收入嘅來源你可以話係貪污，理論上係貪污，但係實際上係官方都認可或者官方默許嘅一啲收入嚟，因為佢哋大家都知道當時其實係唔夠使嘅。俸禄絕對是不夠使，就算養廉都很多時是不夠使的，因為養廉你要收回個衙門啊，請回衙門入面所有的人啊，啲燈油火蠟啊，全部都要錢的，咁變咗佢哋會收其他嘅費用啊，會收其他嘅一啲附加税啊，咁樣嚟去補翻呢個支出嘅。 咁都要問翻條最關鍵問題，咁就係又咁唔夠使，又俸禄咁低，咁買官翻嚟做咩？ 咁點解啲人會嘥幾十年去考個官翻嚟？ 係咯，咁同樣道理啫。咁唔著數，咁唔著數， 就係後者有社會嘅結構啦。 仍然都係一個係咯，一個係社會結構嘅問題。 社會結構係 咯， 即係你做到係咯，係啊，你做到官嘅階層 係啊，同埋其實都係有錢賺嘅。你如果不過要睇你去咗邊度啦。你派因為好似我黎所講 咁一樣啊， 你派去邊度係抽籤嘅。因為清代是用抽籤的方式，明代的發明嚟嘅。制籤這個制度，它是防止啲人去俾啲錢去啲官員度，咁俾啲肥缺你，所以咧就完全抽籤的制度去定嘅。你好彩嘅，你抽到去蘇州嘅，咁 正啦， 正咯。 整去甘肅就慘啦。 係啊，你去咗甘肅啊，去咗雲南呢啲地方， 黃土高原喺度食沙， 咁啊大鑊啦。係啊，所以呢個都要睇你好唔好彩。 係咯， 係啊。 好啊，不過咧，因即係聽到阿樂長卿咁講嘅時候咧，簡直係一個清朝嘅呢個升官發財嘅大攻略，係嘛？咁啊，所以咧，即係唔同朝代咧，可能都背後都係諗翻啲最基礎嘅問題，係嘛？即係點樣可以慳時間，點可以慳水力？更加好就可以去升官啦。咁下一節繼續講落去啊。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咧，我哋又講到咧，原來咧即係賣官咧、捐納咧，都好多實際要考慮嘅東西。咁我哋即係一條諗到去咧，就依個幫個仔買點樣點買啊，幾時買嘅時候，就諗到好多嘅話題啦，係嘛？即係點樣先係最有效率地去買到一個最好嘅官咧，係嘛？譬如一次過可以買最大啦。咁亦都有因為有年資嘅考慮咧，咁可能咧早啲買咧就好啲嘅。咁原來咧買官咧排隊係得㗎，亦都可以即係假設嚟講咧，其實就同你嘅年齡同埋使唔使讀書啊？叻唔叻啊？冇關係。咁即係話咧，如果我計嘅話咧，樂長卿，我個仔一出世我就應該即刻幫佢買，咁應該最著數啊！ 理論上係錯啊，但係當然啦，因為當時嘅所謂嘅 infant mortality 比較高，即係細路夭折率比較高， 係 咁，所以咧，你如果幫個細嘅細路買咧，咁 就有風險， 有啲風險嘅，係啊，因為冇得回水嘅， 係啊，回唔到本喎， 係啊， 你幫佢買咗，跟住夭折 就係俾個頂大你陪葬， 係啊， 係 咯， 係啦，係啦，啱，係 咯，就俾個頂大你。 咁其實仲有啲細節，我頭先冇講清楚嘅，幾重要下添，就係因為清代至少去到道光年前啦，就每次捐納咧，捐實官咧係有時限嘅，即係話佢話由今日開始，即日去到通常兩年之後，就你就可以以呢啲價錢，呢、這個價錢咧係明碼實價嘅。你買呢個官要幾多錢？你買呢個官幾多錢？即係同埋睇你個身份，你如果係進士，我係白衣嘅話，你俾嘅錢係少過我嘅。咁就有個好明顯嘅一個價目表啦，咁就喺呢兩年之內，你要去到北京户部就遞錢，咁第一錢咧就可以買啦。咁所以因為有時限咧，而唔係成日都開咧，所以你個仔你想幫佢買嗰陣時，佢未必有得買，你就可能要等到有呢個開捐嘅時候，先至有機會去買。 到你儲夠錢嘅時候咧，個價錢已經唔同咗啦。 係啦，價錢可以轉嘅。 因為要跟通脹調整你嘅生活指數，係咪咁啊？ 其實清代由初至乾隆末年咧，價錢一路升緊嘅。但係去到乾隆之後咧，好明顯價錢係開始跌嘅。而價錢係以銀每一兩銀兩嚟計算嘅。咁當然呢個當中同銀價比較開始貴有關啦。咁所以具體嘅邊一方面係重要啲，好難講。咁其實我有啲自己揾到嘅資料， 即 係 有個幾時買官做啊？ 係啊，咁喺1798年，一個叫做川楚侍候籌備事例，呢個係嘉慶三年嗰陣時，係啦，有個圖。咁佢當時就係一個新開嘅一個捐啦，咁佢嗰個捐嗰個開捐咧，就非常踴躍，因為有十幾年冇開過捐，咁所以大家就哇，下次唔知幾時喎，即係未必有機會啊嘛，咁咪去捐啦。咁就一共有11,000人喺我呢個 list 上面，就係捐個官嘅，到當年捐官嘅 萬幾人想求實決， 係啦，實決嚟嘅全部都係。 哇！ 咁你可以見到年齡，我淨係俾大家睇啲年齡分布，因為講呢個比較有趣。年齡咧就由1至65歲都有。咁呢個一歲，大家要記住係中國嘅歲啦，即係其實即係 B B 仔嚟嘅 ，newborn baby 嚟嘅， 係啊 ，newborn baby 嚟嘅。 咁 啱啱出世嗰 你見到譬如十八二十度咧，咁突然之間多咗少少人，跟住平均就大概廿度問到啦，廿七八歲到。 六廿五歲先買容我槍狂都擺唔耐啦，係嘛？即係咁啊，好蝕咯。 我冇記錯，喺六廿五歲嗰個已經做緊官嘅啦。佢買個 佢 買 upgrade 係啦，升官嘅啫。係 啊， 但係細路仔買官呢下嘢，我就見到咦？咁得意，咁、 啊、 就去揾啦。咁其中一個我揾到嘅家族幾得意嘅，有四個仔。個阿爸咧係大官嚟嘅，佢叫吳敬。咁、當時做緊河道總督啊，冇記錯嘅話，定係河南處理巡撫，我唔係好記得。總之咁上下啦， 游水位啦，都係啲。 係啦，去到最後佢喺嘉慶年間做到大學士，即係做到最 top 嘅。咁吳敬係自己係進士出身，佢阿爸亦都係進士出身。咁佢幫嘅四個仔咧，就同時喺1798年都買咗官。咁四個仔嘅年齡咧係13歲、4歲同埋兩個都係3歲，咁好明顯兩個唔同嘅阿媽出嘅，4歲同3歲都有，同埋佢四個官嗰品級都唔低嘅，都係5、6品嘅，所以都唔係細官嚟嘅。咁一共使咗20000多兩，咁20000多兩係咩概念咧？20000多兩我約莫粗略咁計啦嚇，非常粗略咁計，就大概係當時佢係浙江人啦，當時浙江一年一個縣。嘅田庫就係20000多兩，咁所以佢一個人喺一年幫四個仔買官使咗嘅錢，就同一個浙江嘅平均嘅縣每年嘅田庫税收差唔多。咁其實使咗好多錢㗎啦， 係當然係啦。 咁冇嘅，你做河道嘅話係真係幾好游水， 好多游水嘅， 最肥嘅一個決定㗎。 做工程啊嘛， 係啊， 做工程。 咁所以咧，佢咁樣嘅情況咧，其實都唔係得佢一個，喺嗰10000多人當中，有一半差唔多一半嘅人啦，至少有另外一個親戚喺呢10000多人當中嘅，因為佢有阿爸、阿爺同埋曾祖父三代嘅名，又有佢嘅籍貫，咁你以呢兩樣嘢同埋個姓，你就可以知道啊，呢個佢哋兄弟嚟嘅喎，或者父子嚟嘅喎，甚至有一家人係祖父孫三個人。都有買， 所以就佐證咗一樣嘢，就係正話佢所講嘅，就係、是、買官嘅人，即係呢啲嘅高瞻遠矚，一早買定個位嘅人咧，好多就係其實係做開官嘅，士大夫階層 啦，尤其是呢啲買得比較高官位嘅官嘅人咧， 即、 就、 係、是、因為明嗰個規則，佢知道有啲嘢你一定要早做， 係啦，同埋佢買官好有策略㗎，佢嗰四個官之中，三個係買喺京官。一個是買做嚴大事冇記錯嘅嘛，咁京官其實有 嚴 啊， 係 啊， 真係聰明。 嗱，京官有道理嘅，因為你如果叫個10多歲嘅僆仔，啱啱夠稱，因為你唔夠稱咧，佢係未俾你做住嘅，佢會即係輪到你都要褪後嘅。你啱啱10多歲夠稱，叫你去做個知縣，搞唔搞得掂啊？死梗啦！你喺北京就唔同，北京。大把 uncle auntie 大把 uncle 睇住，跟住你去到你簽下文件寫下文件啫嘛，好簡單。呢啲好低壓力嘅工作嚟嘅，所以佢買京官俾個仔係有啲道理嘅，唔係話隨便買嘅。 但係同埋我唔好意思，我調翻轉諗咧，其實咁樣買官嘅方式會唔會成為咗一種即係政府嘅一種記錄，就可以知道個官員其實有幾多錢？ 其實大家都心照嘅，應該呢樣嘢係啊！我相信當時政府都唔係傻嘅。 我又想問呢、這個 鼓勵你買啊！ 當傾偈，我想問，譬如話嗱，即係當即係我真係做當係家長咁嗱，幫個麥仔買咗， 買 咗 買喎， 買梗有得買，梗係買啦， 有得買，有得買，你一定會買啊！ 有得買梗係買，唔買嗱，買咗 叫佢考試咩？ 買咗之後到佢一歲嗱，係我就係想問呢樣嘢，就買咗佢一歲啦，到佢10多歲，我依然俾佢讀聖賢書，依然去考試都得噶嘛？ 係 咯，咁所以其實可以。即係都有兩樣都做， 雙管齊下得，即係考到進士咪最好咯，考唔到都有個 backup 咯，係啊， 哦，有錢真係真係好好喎，真係買個 backup plan 真 係，係啊，因為你始終買咗官，你係有多少有個 guarantee 啦，反而你考試你可以考成世都考唔中咁， 即係你買如果係 吉買， 你買得起你嘅， 乜都買啊， 買唔起都買啊， 不過冇錢啊， 買唔起都買， 冇錢 咪諗辦法籌啊， 買唔起有人有見我見過係借錢買嘅，都有， 因為值得嘅投資， 或者未必係真係借，佢哋已經有錢，但係可能啲錢喺地即係田地入邊，咁咪攞啲地去抵押咯，抵押跟住咪有現金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啲邊度咁多人有現金，有咁多現金， 不過啲銀行應該願意。 借錢俾你。 係啊，你有田地， 你做賣官呢樣嘢，佢哋覺得係值得嘅投資嚟。 不過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政府好叻嘅，因為萬幾人啦、啊，咁排你定額得咁多位嘅啫嘛，咁要排隊，但有啲人係永世都排唔到噶嘛，你咁樣，咁有咩辦法就係去鼓勵新嘅人去買咧？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喂，十幾年前買一個人仲未有官做喎，咁點算啊？ 係 啊，我望住我都唔買啦。所以佢每次開新捐咧，新捐嘅人係有優先嘅。即係新嗰個 round 入面買官嘅人咧，係優先過舊嗰 round 入面嘅人買官嘅，咁就鼓勵你啲人再嚟買。咁如果你舊嘅 round 已經買咗，仲未等到， 又開咗新嘅，係啦，點可以去新翻嘅咧？ 你可以加錢，但係要加錢。 所以其實 即係唔係買咯，係買車，架車舊可以換架新。 係啊，即係唔係我俾個機會你買架新嘅，不過你要再補錢。 或者應該話已經排緊隊。佢開條新隊，你要俾錢先入到條新隊牌咯。咁 清代有冇好多時係因為一啲特別嘅事件，譬如嗰啲即係我哋讀歷史咩平三藩啊、開洋務啊咁樣，就大規模咁樣捐官啦。 有平三藩有啦，頭先我所講嘅川楚事例， 川楚 善後籌備事例是咩後咧？咪白蓮教咯， 係白蓮教係啊， 係啊，或者川運事例係咩咧？係金川，乾隆平定金川。咁到咗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之後咧，就因為太多嘢啦，就開始冇呢啲咁嘅名啦，淨係叫酬享事例。 喂，嘉齊，咁明朝嘅時候嘅情況係點？有冇話何成日日開捐立啊啲咁嘅情況嘅咧？ 唔係，頭先阿羅文都幾次提到咧，其實有關明代嗰個捐立制度嗰個發展嘅資料係好有限。咁但係我哋就知道咧，明朝喺呢個1449年咧土木之變之後咧，由於嗰個國用係好。即係好急需，咁所以就係即係用各種嘅方法。開頭淨係喺嗰啲官學裏面咧，用咗有啲捐生，咁但係即係當然用錢越多，咁所需要嘅籌備嘅錢就要越多，咁就有各種嘅新嘅名目啦出咗嚟啦。咁即係我就冇好具體嘅一啲數字啊，或者係佢嗰個發展嘅情況。咁但係咧，即係必然係有越嚟越多嘅官職，越嚟越高嘅官位咧，係可以咧用錢去買翻嚟。咁但係頭先我覺得阿 Lawrence 提咗一樣嘢，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就係、是、呢個捐立制度咧。即係如果佢只不過係攀手一啲名譽嘅學位，大家覺得無傷大雅。即係會唔會有人今日覺得大學裏面有名譽博士呢樣嘢？即係嗰啲捐好多錢嘅即係社會大人士，我哋覺得佢壞人，覺得佢唔好，應該唔會。即 係當時， 如果淨係一個名譽嘅官職咧，可能對於我哋即係當時嘅人，可能都唔係有好大嘅影響或者係反動。咁但係即係問題就係越嚟越有實權嘅職位出現啦，可能就影響到成個官場嘅運作嘅。咁但係頭先我當時我都提咗一點咧，就係重要嘅係。我哋唔係成日都會有一啲賣官嘅機會出現，即係有捐立嘅情況出現係咩咧？通常都係天災人禍，係啊，咁所以諗下有國難嘅時候，真係政府當然要籌錢啦。有好多人係可以發到國難財，但係國難財唔係你賺錢，而係你有機會用錢啊。你有機會用錢， 亦都未必係話真係發財嘅，即係你要睇你好唔好彩啊。而佢哋政府亦都會用啲粉色嘅字眼嚟講呢啲人嘅。其實呢啲人急功之事 、 有令佢哋有登進之階咁樣，即係會用啲咁嘅語言去講咯。同埋唔同嘅清代嘅皇帝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嘅。譬如雍正咁咧，對捐生就比較睇好嘅，佢就因為佢對科目嘅人唔係咁中意佢哋啦，覺得佢哋朋黨相結啊，會對皇權有威脅啊，咁所以佢反而就有一次佢就淨係話，我哋今次捐生已經用完啦，咁其實科目之人亦都未必見得咁好，所以咧我哋今次就要再開捐，就要招多啲新嘅捐生。嚟即係加入呢個官場咁樣。 所以買官咧，就聽落咧就非常之唔好啊。但係點樣都好啦，喺一啲嘅緊急需要用錢嘅時候咧，買官都可以解決好多問題 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啦。上一節咧，我哋講到咧，好關捐納嘅好多問題咧，好多次咧同國家嘅財政需要咧有關係嘅，咁亦都同咧好多天災人禍啦，個社會整體係上升定下降咧有關係。就係話問題越多嘅時候咧，捐納嘅情況就發生得越多。咁啊，正話咧，阿嘉齊同阿樂祥都講咗好多咧，有關原來有啲咩嘅具體事件裏邊咧，捐納係要出現啦，同埋咧即係中間裏邊好多唔同嘅細節。咁啊，嘉齊，我想問你啊，即係其實即係中間仲有冇啲咩其他？可以講翻就係捐納係咪一個必要嘅一個制度？ 其實即係我哋睇翻捐納制度，可能發展比較成熟嘅，或者係真係成為可以明碼實價見到嘅制度，係明末清初嘅時候。咁明朝末年知道，即係無論係打流寇又好，打呢個清朝嘅新政權又好，都需要大量嘅金錢。但係到清初咧，即係似乎雖然即係明朝已經俾佢吞併咗啦，咁但係仲有好多內戰嘅需要啦。咁同埋有好多可能對西北嘅戰爭嘅需要。咁所以我哋即係如果睇返而家好多我哋睇到嘅材料，當時嗰啲官員嘅奏章，原來清朝初年嘅財政係非常之拮据到個地步，佢哋可能要 cut 好多官位啊，即係嗰啲位置直情冇咗，因為我啲俸禄佢俾唔起，話想慳錢。咁所以即係你可以明白，就係喺捐納嘅制度上面係有一個財政上面迫切嘅需要。 我站在一個即係今日嘅普通市民嘅立場去理解即係捐納啦。咁我就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即係今日香港政府就開放咧，就可以買 AO。OK， 唔係 AO 買， 係 假設。 假設 莫算寶寶。 你頭先咁講，我以為係即刻可以買，大佬。 即刻係。即係可以買 AO。咁睇你買幾多個啫？我諗都要當500万一個啦。 我諗買翻十個，當都係炒啊嘛。 一定要啦。咁當買500万買一個 AO， 咁 AO 我即係大膽估，應該都一定冇四品，可能7品都未必到添啊。即係呢個地方，即係普通政務官啫。咁當係買 AO 咁計，可能如果要500万一個，可能香港好多人去排隊都唔定。咁轉翻另翻背後就係講翻就係話，當我容許俾人買官嘅時候，即係用我嘅説法啦，就係嗰個政權或者嗰個政府咧，認為咧嗰個人啊當官之後咧，以權謀私去揾自己嘅錢，即係為去揾錢或者去賺錢咧，其實係一件合法嘅事，或者應該做嘅事。嘅背後咧，即係有一個即係規模同埋系統性嘅即係腐敗喺裏邊。咁呢個係我嘅，又一般可能今日嘅角度諗嘅一個咁嘅感覺。咁大家又去點樣去理解？即係當時點解必須到要去即係要去賣官呢樣情況？ 或者應該變相咁講啊，你如果一個科舉嘅人士，中了進士，咁啊去咗做官，佢花咗20几年時間啊，咁辛苦讀咗咁多次書，咁啊考咗4、5次先中咗，咁終於有官做啦，等咗咁耐，你覺得佢時間金錢成本唔高咩？其實都好高，係咪先？即係其實所以無論咩出身嘅人嚟講，你有呢個機會嘅話，你真係會去為自己又好啦，自己家庭又好啦，去揾翻啲錢，其實好正常，而捐納在這種這樣的情況之下，受傷害最大的人呢，我覺得應該是買不起官，只是可以靠科舉考試入試的人。這些人也是complain 吵得最犀利的一班人，尤其是在清末我們看得很清楚，因為好像剛才我所說啦，有10000多人，他們在等官等很久都未必等到，尤其是到了清朝19世紀中之後咧，更加嚴重。咁出現咗等20几、30年都等唔到官嘅，咁就算你考試都唔得，係啦，就算你考完試中曬，你都要等好耐。咁變咗呢啲人就好，其實好不滿嘅嚇。亦都可能對當時政治不穩定有啲貢獻嘅，就係因為有一班可以出錢就以優先嘅形式去做官。咁你變咗你喂，我咁辛苦，你話我考完應該嚇書中自有黃金屋嚇，但係點解？ 冇啊，錢又冇，女人又冇，係 咯， 咩都冇， 係咯，陪了夫人又接兵喎，依家咁變咗佢呢啲人就對呢個制度會好有不滿，咁亦都會嘈。咁所以我哋其實喺歷史界咧，你睇翻啲民國初期或者清末嘅一啲有關捐納嘅嘢，好多時就以非常之批判嘅形式去講呢樣嘢。但是你去翻清中葉或者再早少少，再去諗翻嘅話，其實個影響相比之下應該冇咁嚴重，亦都冇咁負面咯嚇。 或者可能你正話所講就係真正嗰種憤怒，唔係來自於捐納嗰批人有官做，而係在於我考進士我冇官做。 係啦，即係排隊本身就已經耐啦。都不論你有幾多個人爭，其實本身都已經 係已經耐㗎啦。係，同埋呢啲人好多時候都幾虛偽嘅。又有一個例子幾好笑嘅，就係、是、康熙年代嘅一個都唔大唔小嘅官叫蔣伊，江蘇人。咁佢自己係進士出身，佢兩個仔做到一品官好大，佢個仔蔣廷錫就做到大學士添，係雍正年代嘅，基本上係第三把手。鄂爾泰同埋張廷玉之後就係佢，佢係軍機處一個重要人物嚟。咁蔣伊咧就當時喺康熙朝嗰陣時候就上過奏折，同阿康熙皇帝講話做御史嗰陣時候，即係做言官嗰陣時啦，佢就話。捐立呢個係一個極之不好嘅制度，呢啲人嘅出身即係唔知咩人嚟嘅嚇，我哋要好小心，甚至應該要廢除呢個制度咁樣。咁呢篇文章喺清末嗰啲邊本文獻通鑑唔係好記得啦。總之其中一個 collection 入面咧就即係有引用到，咁就好出名嘅。問題就係喺康熙起居注入面，康熙十九年冇記錯嘅話，就佢。有一個記者就係康熙問佢啲大臣：喂，阿蔣伊想捐呢、這個一個函喎，你哋點睇啊？咁明珠同其他大臣就話：好似 OK 啊，定例可以㗎，咁佢應該批准啦。跟住康熙就話：唔得，你哋翻去睇下佢幾年前寫過嘅嘢，睇完再翻嚟。咁康熙過咗幾日就問佢：喂，睇完啦未啊？你哋覺得點啊？咁明珠就話：喂，佢講得好唔啱喎，佢話捐立呢啲事嚇，自古未有，其實。中國好多朝代一路都有，而佢亦都講得好有問題喎，咁樣似乎唔係咁好喎。跟住康熙話，即係基本上好簡單，佢就話講一套做一套，唔批，唔俾佢捐，就覺得佢虛偽，就所以 呢筆錢唔肯收。 係啊，呢筆錢佢唔肯收。咁所以其實都好有趣嘅，就係佢覺得呢啲咁嘅，即係你講一套做一套嘅言行，唔係咁好咯嚇。咁亦都好有趣，突顯出。虽然有人嘈，但系嘈得嚟有咁嘅机会，佢哋一样 都做， 系啦， 照做。咁其实佢捐官咧，会唔会我哋都可以睇作为即系国家除咗所谓正式嘅税收以外，一个相对叫做比较稳定嘅收入？譬如喺清代嚟讲， 系噶，尤其是卖虚衔或者卖监生。監生係即係最基本嘅做官嘅資格啦。咁你所有買，譬如你係白衣，你要買實官之前，你要買咗監生。監生大概108兩啊，清代嚇。咁每年至少我哋喺有記載嘉慶道光年間，每年政府大概收到100多萬兩，甚至200萬兩，就係淨係賣監生收翻嚟嘅。 淨 係 監生啫。 咁呢個等於一個省嘅收入㗎啦。甚至超過一個省嘅收入，但佢當時田庫大概4000萬兩左右。 哇！咁你可以真係想象到佢真係好緊要嘅 income 嚟嘅喎。 係啊，重要㗎，係 咯，好犀利。 我記得咧，我睇過咧啲新加坡啲資料咧，十九世紀嘅時期，嗰啲新加坡裏邊嘅 level 咧，成日都會登一啲咧就係捐官嗰啲資訊，即係好多華僑其實都係特登 都去賣， 要去賣嘅， 係啊， 係啊，而都係虛銜嚟嘅。 虛銜一定虛銜，佢哋冇可能翻去做嘅，係啊！但係佢哋都係為咗榮耀啦，或者 嗰嚿錢都應該幾大。 嗰嚿錢唔少嘅，尤其是當時佢哋十九世紀中之後係大力向南洋嘅商人去推廣呢樣。 佢甚至乎有講過就話點解要喺新加坡整呢個領事館？其實個領事 係收錢嘅， 收錢嘅，係啊，其中就係一個代理 嘅一個單位， 所以佢會直情係。登曬報紙，跟住話俾你聽，嗱，亦都好似頭先咁講，邊日邊日你要嚟登記，咁跟住俾錢，咁然之後就可以買呢個官啦。 咦，有華人嘅地方就有捐官喎，不得了嘅真 係。好似馬來西亞納督都買得㗎， 買係得㗎，納督得啊。 就睇唔同嘅省份，就好似有啲有啲地方平啲， 所以係類似嘅概念嚟。 港紙幾萬銀都有啊， 真係。 係啊，係啊， 跟住同埋短期收入咧，譬如捐實官咁咧，就得呢個係大筆錢啦嚇。頭先我講嘅穿楚善後籌備事例，冇實質嘅一個數字，因為我哋唔清楚，但係估計大概有2000萬兩嘅收入，一年一至兩年當中。 係咯。 咁當你一年嘅田庫得翻4000萬兩嘅話， 係啊， 你 真係好緊要啊， 差好遠嘅。 一年總數可能全部加埋都係7000萬兩， 係啊，加埋兩七千萬， 好緊要。 係啊，2000萬兩係好大嘅一筆嚟。 我點聽都好，今日好似我哋發現咗一樣，好似解決香港財政收入嘅奧秘咁， 係咪真係買 A.O. 啊？ 但係要諗啊，其實即係成個制度咧，嗰個捐納制度，我哋睇翻佢叫捐啊嘛，咁嗰個捐嗰個人 俾錢嗰個人，其實覺得自己可能係對國家做一件善事。 係啊，佢有貢獻啊， 有貢獻。 咁但係你諗下，如果國家嘅財政支出係咁多，嗰啲錢如果唔係喺個捐納度嚟，喺邊度嚟？ 喺邊度嚟咧？係啊， 小民百姓可能個負擔直接嘅負擔就會更多。咁當然啦，嗰啲官員要收回成本，佢亦都要即係可能喺第二度收翻嗰個錢翻嚟。咁但係即係成個制度嘅運作，可能就要透過咁嘅官納。咁但係頭先啊，即係我哋可能討論好多裏邊咧，就冇去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清朝咧，其實喺特別係康雍乾以後咧，嗰人口暴漲。咁我哋有啲即係前輩學者，譬如何炳第先生咁樣，都講過就係個人口係不斷咁增加。但係即係中國嘅政府係崇尚呢個小政府，個即係個無論係財政嘅收入同埋個官員嘅人數都係咁少。咁咁多人想去做官，啊越嚟越多嘅考生，但係越嚟越即係個平均個機會係越嚟越低。咁點樣可以讓啲人脫穎而出？咁可能就係唯有係贏在起跑線上， 有另一個方法提供咯，即係除咗考試， 開咗幾個局，整咗幾個公營機構。 咪但係有噶，有噶，當時有噶， 係啊。但我都要諗一樣嘢喎，就係嗰啲官員咧，其實原來都喺制度上有所謂任用噶嘛，即係佢都可以即係幫助佢哋 佢自己嘅本身 子弟咧，可以去即係去做一啲比較低啲嘅官職。咁所以其實即係喺用佢哋捐納。其實都是將他們的權利制度化了。 是啊，同埋其實都是一種收買人心的一種制度來的。因為你變了你是我的官員，但是我亦都不成文地保證了你的子弟有機會做官。即是你宋代其實很明顯有個恩蔭的這個制度。但是他的明清，尤其是明代就比較難 的。沒那麼重要。 是啊。那清代一路大家就覺得恩蔭這件事其實不是很存在的。但其實你經過捐納都是存在的。 都存在的。 變相地存在了。那這個是一個既得利益者去設計一個幫助自己人的制度。是啊。 咁我想問你咧，買咗個官翻嚟之後，可唔可以轉讓再賺錢咁樣？ 唔得，呢個歐洲咧係有人做呢樣嘢，因為歐洲你買一個官翻嚟咧，就係你嘅私有物嚟嘅，你又可以轉讓，你又可以俾任何人都得嘅。但係中國你買咗翻嚟就跟住你，係你做官嘅資格，而唔可以轉讓，亦都冇辦法去還税嘅，即係 所以我哋話咧，即係我哋今日講即係入市嘅問題，其實呢個買官即係入市嗰一下嘅啫。其實嗰個官員嘅制度本身咧，依然有一個嚴格嘅考核喺裏邊。所以你話制度性、系統性出現大量嘅腐敗咧，其實關鍵咧都係睇下我哋有冇做對官嘅人咧，好好地咁樣去考核。今集咧我哋就講到依一度。